伤心的，如果阿哥伤心了，心里的话儿向谁说？月亮，月亮，别躲开，躲开了咋会孤单的？如果阿哥孤单了，动人的情歌把儿找。张开你的翅膀，从那日出到日落，飞吧，张开爱的翅膀，你就像山风一样自由。我们的家，飞吧，张开。 我把自己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吗？